这点微妙，普通观众根本不知。在他们看来，两人的角色总算是相遇了。叶修抢先攻击，而周子凯机敏地利用地形闪避。旁观的高手则知道，这是叶修精心站位后制造的先机，但是真正体会到这其中微妙的，却只有场上二人。两枪相遇，在自己还没来得及做出操作的状况下，对方已经打出了两枪。周泽凯所拥有的并不只是华丽的操作，被称为荣耀第一人的他没有因此而骄傲，但是也不会太过于谦虚，因为无论谦虚还是骄傲，都有可能导致在场上的判断发生偏差。周泽凯拥有一份清醒的自信，以此来对场上形势做出判别。自己还没来得及反应，对方已经出了两枪，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巧遇，这就是周泽凯在这一瞬间立即得出的结论。他并不像场外职业选手一样通过鸟瞰视角知道军魔校的站位思路，但是他用他的方式在场上立即也判断出了叶修占据着先手这一结论，所以一枪穿云，没有停步，没有反击，甚至连丁点的犹豫和迟疑都没有，就那么一闪而过。两枪之后的军魔校立即失去了目标。好家伙，叶修心中也赞叹了一下，只这么一个瞬间，周泽凯就已经洞悉了状况。荣耀第一人之称并不如很多人臆想的那样是靠外形加分，周泽凯的技术、意识、态度确实放在职业圈中都是翘楚，叶修很清楚这一点。因为对他来说，周泽凯并不算什么陌生人。第五赛季至今，除了叶修完全空白的第九赛季，双方在场上打过的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他完全了解周泽凯的能量，完全了解这个对手有多难对付。依靠一次精心谋划的站位就抢占先机解决比赛，叶修可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最终的状况却还是让他有些意外。他没料到就连先机都这么快就已经失去，他开始的一些谋划都已经落空。但是身经百战的叶修可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吓住了。变向，本在两枪后就要向着一枪穿云方向冲去的军魔校忽然反向走位，移动飞快，迅速拉伸视角。周泽凯的一枪穿云立即从另一个角度出现在他视角内，砰砰砰砰，火花喷出。如此密集的射击却不是军魔校这散人可以做出的，这样的爆射只能是神枪手。右手荒火，左手碎霜，灰色风衣在急速移动中烈烈作响，叶修抢步反倒是让军魔校落入了周泽凯的先机。这一幕和之前一枪穿云一步踏入叶修谋划中的一个特殊点极其相似。周泽凯并不完全了解叶修的选位手法，所以这不是什么以牙还牙，这只是两个同一境界的高端选手在这张图上信手拈来的对地图的利用。叶修是通过仔细的观察和精密的计算，周泽凯呢，这是他们的轮回在决赛拿来使用的主场图，他所拥有的是对地图的非凡熟悉和理解。火舌喷射，枪声轰鸣，正撞到枪口上，说的就是叶修眼下所面临的状况。唰，千机伞立时撑起，子弹仿佛暴雨般打得千机伞面不住地颤动，啪啪直响。火力太猛了，现场的电子大屏幕还有电视转播都立即掐出了一组数据。千机伞的耐久，千机伞耐久23，以盾形态来说的话，这个耐久太低，盾牌因为用途的特殊性，在耐久的消耗上和普通武器不是一个等量级别，而千机伞23的耐久，这是寻常武器所拥有的耐久，而变化成盾形态时耐久也不会变化。这个耐久对于盾牌来说有多低，用一个数据对比就可以很轻易地看出。 荣耀中最最低阶的五级盾牌小木盾耐久是20，就已经和千机伞盾的耐久相去不远。在神之领域中，因为比较容易获得且属性不错，在骑士玩家中很多人持有的70级紫字盾牌浸透的荆棘耐久是85。而号称目前荣耀第一盾牌的微草战队骑士角色毒火手中的银字盾牌叹息之壁耐久高达135。23耐久的高级盾牌，除了千机伞变化出的这个盾形态，在荣耀中绝找不出第二个。转播还有现场电子大屏幕都给了这耐久一个特写，就是因为此时一枪穿云的高速射击让千机伞盾的耐久大量消耗。22、21，数字竟然以清晰可见的速率跳动着，可见一枪穿云此时的射击有多密集多猛烈。 快避开啊！ 场外星星的选手席上，陈果都已经焦急地叫了出来。因为这耐久对君莫笑而言并不只是盾牌，他的武器耐久也是这个数字，并不会因为形态变化而将消耗掉的耐久补充回去。眼下这耐久掉落的速度似乎转眼就会到零，荣耀中装备耐久到零，那就会完全毁坏，失去作用。20、19，前前后后几秒钟的功夫，千机伞的耐久竟然就已经掉了4点。面对一枪穿云双枪的爆射，千机伞的盾形态显得十分苍白。但是君莫笑竟不避，几秒钟叶修竟然就一直让君莫笑这样撑着千机伞抵住。不是他不想避，是无处可避。抢出视角本是叶修想要发动抢攻，却不想周泽楷早已经留意起来君莫笑可能出现的位置，这一瞬的反应倒是周泽楷占了上风。一步快步不快，叶修只能处于被动挨打，君莫笑此时身遭并没有可以让他一步到位躲藏的掩护，他只能支起千机伞盾。而能将散盾的耐久打得如此跳动，这样密集澎湃的射杀实在不是可以靠移动走位就能避过的。无路可退，无处可躲，散盾的抵挡也不可持久，那么只有进，在这样爆射的弹雨中继续前进。冲锋，盾牌本就属圣职系，千机伞盾形态下施展骑士的冲锋技能当然毫无问题。弹雨中，君莫笑猛然冲向，一枪穿云。周泽楷却以横拉一枪穿云的身位，试图抢出视角，直接射杀盾牌后面的君莫笑。一枪穿云横身一跃，双枪的枪口却端得异常稳定，视角瞬间已被抢出，千机伞盾并没有跟上变化向这边遮挡。开火，子弹飞出，从千机伞后穿过，散后居然没有人。